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 3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佩芬。 在今天12月10号南非前总统纳尔逊曼德拉的纪念仪式将在南非举行，这也是在他上周逝世之后南非为他举行的官方悼念活动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而在今天的这个纪念仪式当中呢，来自全世界将近50个国家的政要和代表也是云集南非来共同纪念这一位恐怕对于全世界的政治人物都有着重大启发的自由斗士或者说是民权领袖纳尔逊曼德拉。那在中国呢，其实国家副主席李元朝作为习近平主席的特别代表也是前往到南非参加到了这一场全球共同来纪念曼德拉的这个活动当中。 没错，那么今天的应该全世界很多的电视台都会进行这样一个国葬的直播了， 应该是在香港时间的下午 五 点钟。 香港时间下午的五点钟，没有错。那大家也预计哈，说这次曼德拉的葬礼呢，应该是不会逊于05年教皇这个约翰保罗二世的葬礼。其实我们看到环球现在这个环视全球的政治家吧，很少能像曼德拉这样就可以赢得不分种族、不分国家、不分宗教大家的一致赞誉和悼念。你在现今的当今的这个政治格局上是非常非常少见的。其实你光看他的经历，比他的这个牢狱之灾可能不相上下的也不是没有，而且他执掌的这个国土面积他也不是说不是最大的，他统领的人民也不是说人这个人数最多的。那么他为什么能够赢得全球的声誉哈？那现在我们在全球人民都在同声的悼念他的时候，到底是在悼念什么？ 真是 你又看到每个国家悼念的方式和悼念的这个侧重点都不会一样。 是我们看到这里印度的总统哈就说，其实印度我相信印度人很容易想到甘地。甘地其实跟曼德拉在经历上面包括在做的事情上面，你看反抗殖民啊，包括这个种族的这种融合方面差不多。印度的总统穆克吉就对曼德拉的去世是形容说他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世界领导人以及激励人类的偶像。那这个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呢，向南非总统祖马发出了唁电。那新华社引述习近平的话说，中国人民将永远铭记曼德拉为中南关系和人类进步事业做出的贡献。 对啊，其实你说当年就南非跟因为跟台湾还有个邦交关系，所以其实你说 江炳坤以前住过南非， 没错。所以其实你说在这一次曼德拉这次过世的这新闻的话，其实在岛内也是非常的有一些反应，而且台湾的就是涉外部门也争取能够有身份去参加。 是， 对啊，其实你说曼德拉，刚樊素说曼德拉我们究竟在悼念什么，其实你说一般人来说，或许他为这种民权、为这种就是自由、平等、权利去争取，其实世界上你说真的，很多人都做这件事情。可是我觉得他更伟大的，也许是在后面的这个，就我们之后会讨论的，包括他和解，特别说你说现在整体的这些政治上越来越趋向对立，社会上这种贫富差距的对立面越来越凸显的时候，他所强调的那种和解、融合的精神，我觉得可能才是现在大家可以共同去怀念这个人的一个。 真是哈，这个世界上可能从来都不缺斗士啊，甚至是愿意为之付出生命的斗士也不在少数。我们这个放眼全球，这样的人非常非常多，从美国的马丁路德金到印度的甘地，乃至到缅甸的这个昂山素季啊，甚至还有现在很多蹲在监狱里的人，受着迫害压迫的这个人，这人非常多。但是恐怕没有一个人能够像南非的曼德拉这样，在这样的全球对他的评价上面取得这么大的一个共识，很少。就是当然也有他的争议，但是相对来说这个争议是少的，大家都能够认可到他所做的工作的这个价值。特别是他在南非这个废除了94年废除了种族隔离之后呢，他当选总统之后后面所做的这些工作呢，就让大家对他刮目相看，觉得他一个是 在政治上的判断非常的准确，第二呢恐怕在一个人生的所谓现在讲大智慧上面哈，有非常多的这个过人之处，成功的推翻前一任领导人的政治家不在少数，但是能够说功成名就，能够怎么说呢，这个在自己退下来之后还享有如此之高的赞誉的政治家啊，真的是不多，因此这个曼德拉啊恐怕在全球的政治舞台上，特别是刚才佩芬提到现在的这种极端化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前无古人，后面有没有来者还真的是很难说这个事情。 没错，那么其实我们翻看这个曼德拉一生当中的功绩和重大的一些转折点呢，有一些的特质哈，大家一定会在现在这个时期经常是拿出来说，比如说宽容，比如说这个意志力非常非常的坚定。那如果是讲到宽容的话，我印象深刻的一个细节就是他在94年，当时呢是世界正要云集南非嘛，因为他在那天是宣是就任南非总统，也是南非第一个民选出来的总统。当时你会看到在这个宝座上就重量级的全球最重要的领导人每一个都是非常的有地位，一溜过去非常漂亮，整个的这个非常豪华的一个团队，但是呢你在参加典礼的宾客当中有几个人是必须得更加投以多非常多的目光，比如说一个叫做詹姆斯格利高利，他呢是曼德拉坐牢期间的一个狱警，还有一个人叫做彼得伯塔，他呢是之前镇压黑人最为残酷的前南非白人总统，还有一个叫做伯西尤他，他呢是在63年审判的时候呢力主把曼德拉判死刑的检察官，但是当时在曼德拉的就职典礼之上，他不仅是邀请各国的政要前来参加庆祝这个彩虹国家的诞生，而且是当着曾经迫害自己敌人的面，可以说是非常非常深重的反对者他们的面，来向全世界做出非常庄重的承诺，比如说让所有人得享正义啊，得享和平啊，让所有人得享工作、面包、水和盐分，就意思是说他的这种宽容的力量，他可以这个非常容忍曾经抗议过他的人，并且是这些曾经迫害过他的人最后都对他竖起大拇指，说他的人格完美的。 真是一个人爱自己的亲人朋友或者说爱人，这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情，但是要去爱你的敌人，这恐怕没有几个人真正能够做到。当年印度的这个甘地啊，提倡非暴力不合作的运动，其实在他自己的支持者当中也是引发很多的争议，包括曼德拉他当时做出这个决定，比如说推动真相，还很重要的是和解这一部分的时候，包括和他自己的恐怕是政坛的敌手南非的这个前总统德克拉克，在台湾叫戴克拉克，这个去领取共同领取诺贝尔和平奖是1993年的事情，这件事情呢其实他当时恐怕也是一种超人的眼光和勇气才能够做出这样的这个决定。那包括其实在南非转型之后并没有太多的去清算或者说去报复哈之前的这些白人的当权者，尽管他们可能很多人是犯下了在很多人看来是有一些罪行的这个问题，他的这样的一个决定恐怕在今天他过世之后哈，更是一个让大家细细来思索的这么一个过程。 只能说看曼德拉你会觉得他是有一个大智慧的一个领导者，有领导风范，刚刚朱明奇讲了，就是他有些时候的政治动作是非常精准，用精准，最近呢因为就是这个他过世之后很多的纪录片开始就出来， 是 我礼拜天在家里看 Discovery 就演了他的一个纪录片，以前你可能对曼德拉你就是后续啊，他很包容，他很宽恕，可是你发现他在前期做抗争的时候他的不要说就他的出手的精准度，这真的也是少 手的，人家也当过武装暴动的总司令， 对没错，你说其实他当初的那个非洲民族议会向曾倡导是一个和平的方式，可是后来他发现这么做反而会遭到政府的就是可能镇压，或者是根本人家不理你，可曼德拉这时候就思考我可能必须要用一些手段，这时候他就不是武装的一些，然后可能会吸纳，对，然后会吸纳更多的各界的一些才，就是有一个专业的，也许是对什么工程的这些吸纳这样的人来，他这时候做抗争，或者是说他在被抓的时候他选择他用不认罪，他在那个庭上去发表那一篇演讲，他或许被抓，可是他那篇演讲的后续影响力那是后续那20多年可能是一个影响力继续就是在那里面发挥作用，还有他进到牢里面 他不是说也许我就屈服，他进去之后例如说他会教他的狱友面对这些监狱的这些看守者，你们要有尊严，人家骂你的时候侮辱你的时候你不能够转过头就走，你要这样，你要有尊严，这时候他可能会获得这些看就是监狱狱卒们的尊敬、他也懂得他必须要去了解敌人的语言，所以他学南非荷兰语、因为他觉得你用这种语言对方的语言去说话的时候你更能打动对方的心，那甚至说到后来也许在当政者愿意跟他去谈，就是说你可能你可以出来之后你不怎么样，我放你出来的时候，他就是这些密谈到监狱去跟他谈的时候，他很怕被外面操作成说他可能妥协或怎么样、他后来他女儿去探狱的时候，就去探监的时候，他偷偷塞了一封信给他女儿，那女儿在一个公开场合说，其实如果只要你一天不打破这个种族隔离，不给黑人同样的权利，我是不可能，我宁可继续坐牢，我宁愿一样，他那句名言，我宁愿用生命去换，我也不愿意妥协、所以他在每一个时刻做的一些动作，你会发现其实他是非常精准的一个、对， 这个你当然除了赞叹他的这个考量之外，你必须得承认他有超人的勇气，或者说这个忍耐力得非常的强。27年在监狱当中，在南非这个人称恶魔岛的这个罗本岛当中搬石块，好，而且说他在监狱里面的这个遭受的待遇，因为他是极端危险的分子，在之前是不光是在南非当局的眼中，在全世界包括美国人的眼中，他都是一个危险的恐怖分子，因为他带领的这个黑人的武装力量民族之矛，当时的这个目标哈、是以暴力武装来推翻这个白人的政权，所以说他当时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境地啊，恐怕跟今天对待拉登之前对待拉登的这个待遇差不多。但是他在监狱里面啊，包括一些打骂、一些重的体力活动，他能够忍住，甚至还能够利用自己的为数不多的机会，比如说南非当局当时对待不同人种的囚犯也有不同的待遇哈。比如说白人的这个囚犯，你就可能可以穿长衣长裤，黑人的就只能穿短裤。曼德拉就为了这个事情，还专门去跟监狱方面争取，最后要求即使是囚犯都要有一样的这个待遇啊，可以说这一点这种小事，无数的小事累积起来，就是塑造了今天曼德拉一个很没有办法比拟的这么一个巨人的一个形象。然后说到这个曼德拉的牢狱啊，我相信台湾人这个很容易想到，其实台湾也不缺这样的人比如说台湾在台湾施明德先生哈、如果论坐牢的时间的话不输给曼德拉，可能还要长过曼德拉， 点点。 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为大家访问到这个在台湾哈党外运动的这个标杆人物施明德先生，在他在出狱之后啊，在出狱的之后，大家去计算，发现他在45岁之前在监狱里面待的时间比在监狱外面待的时间还要长。好，这么一位人也是人称台湾的曼德拉，请他来谈一谈这个曼德拉对他的启发，以及他对今天台湾的这个现状的一些感想。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 D 华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佩芬。 我们简单的回顾一下曼德拉这一生当中的几个重要的里程碑事件哈。他出生在1918年，哈，这个南非呢，在历史上是作为荷兰的一块非洲的殖民地，在世界的最不能算最南端，非常南端了。那他出生在南非的东开普省，1944年加入非洲人国民大会非国大，哈，这个台湾好像有另外一个译法叫做非洲民族 议会， 民族议会在大陆大家有一个熟悉的简称非国大，非国大啊，这个指的就是这个非洲人国民大会。1956年被控叛国罪，但控罪不成立。1962年被捕，当时是以煽动罪和非法出国被判5年徒刑。1964年加控一个阴谋暴力推翻政府，改判无期徒刑，据说当时有这个求刑是死刑的，但最后判了无期。90年从监狱获释，93年就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94年当选南非第一任民选的也是黑人的总统，99年辞去南非总统，那到2013年是去世。这就是曼德拉的一生。在台湾人称台湾曼德拉的施明德先生，在坐牢的时间上绝对不输给曼德拉，做的事情也跟曼德拉非常的相像，就连他们的对手的名字都差不多。这个在台湾啊，这个施明德先生对抗的是国民党，在南非啊，这曼德拉对抗的也是南非的国民党，所以说这个说起来两人的这个经历还真有几分相似。但施明德到底自己怎么看，我们先来 听他的访问。 我想这个大家意料得到，人总有离开的一天嘛。那曼德拉先生也不是突然间的，所以那天文倩一早就打电话给我，我也沉浸了一下，但我觉得不是向他致哀，而是应该向他致敬。我的感觉是一个陨落的太阳，余温仍然在。 嗯， 是陨落的太阳，但是它的温暖、余温、光芒仍然存在。我想全世界大概普遍的观点大概都是这个样子的。 嗯。对于您个人来说，曼德拉他的行动也好，他这个人也好，有什么样特别的启发吗？ 其实很多人会提到我的时候呢，其实有时候我仔细一想，哎，有很多相像的，很多相像的地方。南非是在1948年，南非的国民党政府开始种族隔离政策。在台湾，在1949年，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华民国国民党跑到台湾来，全面撤退到台湾来，也实行了戒严统治。几乎同样进入那种恐怖统治时，几乎是同样一个时间。那曼德拉先生是在1962年8月5号被捕，那我呢，是在同样那一年6月16日，我比他早一个半月两个月被捕。他释放的时间是1990年2月11号，我释放的时间是1990年5月21号，比他晚三个月。 嗯， 我比他早两个月被捕，比他晚三个月释放。但是当中因为我蒋介石死掉，我出来两年，所以那两年是我的实际在美丽岛事件，也才会影响到整个台湾的民主改革路线。嗯，所以我看起来还蛮，虽然他比我大23岁了，但是大概是同一个时间待在牢里头的人。 嗯，那您在这一段时间当中有了解到曼德拉在做的这些事情吗？ 其实对曼德拉个人的行为呢，我不认为是对我个有什么影响，但是整个南非的命运跟台湾的命运非常相似，然后两个人的反应呢大概也非常相似，都很自然的那种反应。但是我觉得，但是我跟他没有去看他的东西，他是很晚的才社会世界上才去注意他嘛。 嗯， 再有十几年以内，大概都是社会对他的报道并不是很多。开始是和平的，后来他采取的民主之矛，又采取了武装暴力的哈。对，我认为反抗压迫者、反抗殖民主义，不是只有一条路，和平非暴力的，反抗独裁，你要和平非暴力的和暴力的，是必须是整体的条件。整个的环境来做明智的决定的抉择的。但是我想有一个问题是很一样的，就是我们大概都是从世界的发展史里头感受到，我们都是在追求自由、平等、博爱。 嗯， 这个是共同的想法。所以他跟，因为他是黑白问题嘛，所以他比较容易拿来跟林肯的解放黑奴来相提并论，只是他比林肯活得比较痛苦一点，因为林肯毕竟没有受过苦啊。 嗯， 虽然这个被暗杀，人总要一死的，那是一个很美好的结局啊。所以，这是我感受得到的。当然，后来很多人会提到的他的和解的态度了。 嗯， 那我的感觉是这样。我想，一个完美的反抗者呢，都知道。都非常知道包容、宽恕、和解是结束国家跟个人苦痛的最美好据点。 嗯， 比方说一个受苦受难像我们这样的人囚禁那么久，当我们离开监狱的时候，如果我们不懂得宽恕、不懂得包容，我们只是自我囚禁而已，离开监狱，但是一个无形的心脑，恨是一个无形的心脑， 新的牢房， 嗯， 把你自我囚禁，不管你走到哪里，到华都巴黎，到莫斯科，到伦敦，到纽约，你还是自我囚禁，你走不出那个恨的囚牢监狱里。所以包容、宽恕跟和解呢，不但是对整个国家有创伤、有冲突、有对立的国家是一个美好的据点，对个人来讲也绝对是这样。 嗯， 一个个人不懂得受尽苦难的反抗者，他如果不懂得包容、宽恕跟和解，我认为他最后的生命会非常悲惨，因为他仍然活在监狱里一样。 嗯， 啊，让恨来囚禁着你。 那您觉得在这个和解或者说这个转型的过程当中，大家经常会提到在南非除了曼德拉之外和他一起获得和平奖的还有当时的这个南非总统德克拉克，那您觉得比照这样的情形，在台湾执政者是不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有他的一个角色？ 你提的这个问题是真的很好哈。在谈到曼德拉的时候，很多人只会提到的另外一个黑人的秃头主教，也比他们更早得到诺贝尔和平奖的秃头主教。 嗯， 但是事实上更值得被人家提起的，而且应该给予肯定的，反而是戴克拉克，白人的最后一个白人总统。因为我对2005年那个台大政治系做一个什么的先生讲座，我曾经邀请过他来跟他有公开的对话，而且有私下的两三天的这样多次的谈话。坦白讲，我觉得戴克拉克是一个非常值得尊敬的。我们台湾呢，我想曼德拉不少受过苦难、受过国民党迫害压迫的人啊，而且心不怀恨，能够懂得要怎么包容的、宽恕的，有。但是我们台湾到今天没有出现过一个戴克拉克。所以台湾今天南力的对决厮杀一直存在，就是我们台湾没有出现。台湾有不少的，那也是满的了，但是一直没有出现戴克拉克这样的心境的统治者。 嗯，您觉得这个原因是为什么呢？ 文化深度的关系吧，或者是恐惧感到来的吧， 恐惧感 或者是权力欲到来的吧。 嗯 啊，即使到今天，像我们这一代的反抗者，在民进党根本不存在了，反而现在的民进党的跟国民党的这些人也已经忘记他们当初，立党建党的初衷是什么，民进党也完全忘记我们在反抗殖民统治、反抗独裁压迫的时候，我们追求的是什么。我们的基本核心价值信仰是什么？要不然你问一下蔡英文，你问一下苏贞昌，或者你问马英九，或者你问朱立伦或者郝龙斌，你问他里面男的核心价值信仰是什么？你问民进党的这些，包括你问陈水扁，你问他绿的核心价值信仰是什么？我跟你讲，他们绝对说不出来。我甚至在党代表大会看到马英九这次在我马王之争讲话，我真的一直在期待说你能不能重述一下，让人家知道你们国民党的核心价值是什么，而你有没有为那个核心价值继续坚持努力奋斗，而民进党只要也没有。所以现在两个都变成只有权力的争夺，而毫无理想价值的奋斗跟坚持跟牺牲，这就是台湾，我认为是一个比较不幸悲惨的状况。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在台湾也是民进党的创党元老，现在是无党籍的这个人士施明德先生。施明德这个除了坐牢之外，在政坛上面两件轰轰烈烈的事情，创办了民进党以及参与了倒扁。 对， 这个可以说是他这个作为台湾的这个曼德拉哈，经常被人谈起的这么两件事情。最后这一句话哈，施先生这句话让人感慨，现在在台湾不管是蓝还是绿，核心价值到底是什么，愿意抗争的人，愿意去争夺权力的人不少，但是多少人心里还真正相信自己所做的事情，这个确实很让人唏嘘。 而且 而且曼德拉所谓现在陨落的太阳，它还有余温嘛，你说这个余温它也不仅仅是照耀着台湾，更多的我看到很多内地的媒体人在微博上也纷纷反省自己，说中国有没有曼德拉诞生的土壤，如果曼德拉遇到的是希特勒又会怎么样。所以这可能又会是完全不一样 的。很多人确实，你这说到内地啊，有不少朋友在说曼德拉之所以能够成为后来的曼德拉，主要是他在监狱里面还受到了相对来说比较人道的对待，他没有挨打。比如说施明德先生22岁的时候就满口假牙，满口假牙，这个在监狱里面是被刑求把牙齿都打掉了。但曼德拉至少哈，虽然他也遭到了侮辱，也有重体力的虐待，但是怎么说，性命还是无虞的。 是啊，其实说施主席的话，真的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物。就讲一个小小的花絮，他以前来上节目的时候呢，那一杯茶水里面装的永远都不是茶，是啤酒。每次他只要来一点小酒，他哇，整个人就性格就开了，就会讲的特别。所以我们每次都要来点小酒伺候施主席，主席就会放得开。其实刚刚朱媒体讲到，除了这个假牙事情，施明德曾经用绝食，他整整被灌食，就被国民党也不让你死，就4年7个月的时间，就每天拖去灌食。你想那种你鼻这种插胃管插鼻管去灌食4年多的时间，那要什么样的一个毅力才能够去面对？所以觉得对施主席真的是有一份敬佩。可是刚刚施主席点到一个重点，就是我这次在看曼德拉事件的时候，真的大家比较少去，也许大家对比较多去注意到曼德拉，但对于德克拉克这一个人，我觉得在当下刚他点到一个重点，就是环境。如果当下不是，我想德克拉克自己也想要在这个时机点上去做一个历史定位的一个抉择，所以在这个环境上促成了这件事情。可是待会我们可以再来讨论，就可能在台湾可能整体的环境他觉得跟南非很像，可是你说为什么到现在好像还是对立非常严重？ 真的是因为竟无一人是男儿吗？到底是不是因为没有勇气这个问题哈？咱们先休息会儿，待会儿来讨论。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立华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佩芬。 在曼德拉这个全国悼念、全世界悼念的这一天呢，我们来回顾曼德拉的这一生以及他的这个主要的功绩。我相信啊，说到种族隔离哈，大家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印象，但是这个种族隔离呢，在南非又有它一个特别的语境。大家知道，这个南非曾经作为荷兰白人的这个殖民地，那么它实行一个特别的种族隔离制度哈。啊，这个其实这个概念在美国后来也有一些体现，就是叫做隔离且平等，这当然是隔离者自己说的。他说啊，因为这个南非是一个多种族国家，每个民族的传统文化习俗不一样，也语言也有不同，所以呢，我们要让各民族各自发展。比如说在南非的这个首都约翰内斯堡，包括在开普敦这样的地方，它有一些区域呢就是黑人限定居住的，有一些区域呢白人限定居住的。你晚上到了一定的时间宵禁之后呢，黑人就不可以再进入白人的区域，但是白人仍然可以进入黑人的这个区域。这个在当时的当政者看来呢，这种并没有侵犯任何人的权利，我只不过是大家相安无事，井水不犯河水。但是在黑人或者在很多有色人种看来，种族隔离哈，这是一种严重的犯罪的行为。因为其实你隔离了以后，虽然你口头上说是平等，但实际上就是有一个区别对待的这个问题。这到90年代开始呢，就已经遭到了国际舆论的一致的认定，种族隔离是错误的。因此这个南非当局最后也是迫于某种程度上迫于一种国际社会的压力，在90年啊 ,94 年就是被废除了，开始废除了这个法律，然后也开始开放了黑人可以直接参与政治的选举。这也是曼德拉之所以能够获得后来成功的一个背景。 是，所以你讲的这个国际社会哈，所以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吧，就是说曼德拉也不仅仅是德克勒克的一个成就，他同时也可以说是天时地利人和，你少任何因素都不行的。而且刚才听完施明德先生讲一番话之后呢，我有一个很大的感触，就是说你不管是曼德拉也好还是德克勒也好，他们两个人都是非常清楚的认识自己和 认识世界的人， 嗯， 就是很知道怎么样去顺势而为， 判断形势。 你就包括曼德拉他自己，他当年是当上总统之后，他只当了一届。 嗯， 其实你如果参看其他的非洲的国家，嗯，你如果是当个终身总统是没有问题，就是凭他在南非这个道德权威上，你说他做了27年，有人就觉得他如果多做一年，他这个道德光辉就更加加一层。 嗯， 但是呢，他在97年说我不会再连任，我99年我就表示我不会再连任总统之后， 嗯， 这个时候就更加增添他的一个道德的权威感。 真是， 而且呢，他当时说出来话是说我年纪已大了，我80好几了， 嗯， 我把他传给姆贝基， 嗯， 他呢精力上比我更加的旺盛，比我更加的这个胜任做总统这样一个职位。 嗯， 其实我觉得他是更加深知，我如果在总统这个位置之外， 嗯， 我能够联络到国际上统筹到的资源，就他凭现在在国际社会的威望，可能能在软性方面起到的作用会更加大， 比我做总统要更有用。 而且非常的现实，即使他在位的时候， 嗯， 他中间国家治理并不是那么的满意，包括他自己都承认艾滋病我就做得不好。 嗯， 也是因为他自己一个儿子就是死于艾滋病之下，才会让他有这么样一个敲响警钟的。 嗯， 当时你说国内的问题太多了，所以有人说他推动俄解是没有问题，他是权威，但是在治国方面他可能并不是他最擅长的。 是，很多人说啊，他这个是一个斗士，嗯，但是不一定具备充分的治国的才能。 嗯， 我相信曼德拉自己也非常清楚，99年就主动的退下来。那其实你看今天这个南非的情况，虽然说经济的还是比较发达， 嗯， 但是社会问题真的是非常严重。 贫富差距非常严重。 之前的这个南非世界杯哈，就已经暴露出很多所有的记者、游客或多或少都有被抢劫的这个经历，治安的状况、艾滋病的这个状况、贫富的差距，并不因为曼德拉的这么一个争取平权而得到解决。这我觉得也是让大家意识到，这个并不是问题的全貌。你争取到平等可能只是你踏往这个追求幸福道路的第一步而已。 是，没错。其实200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科茨写过一本书叫《屈辱》， 嗯， 我不知道你们看过吗？ 嗯， 他讲的其实就是南非的一个种族隔离的产生的一个问题，到他过度的一个白人跟黑人之间的一个转变角色的一个问题。他讲的是一个白人教授，他在大学任教， 嗯， 他一直觉得就黑人就是第一等， 嗯， 所以后来他在侵犯了一个黑人女学生，可是他不觉得有错，但他认了这件事情，他不觉得有错，所以他不道歉。后来因为学校就开除他，他就到了一个， 嗯， 就是他女儿呢是也是个白人嘛，他女儿就在田野，就是在一些黑人就是在那种乡村， 嗯， 然后他就去跟他女儿住，可是住了之后他周围被黑人包围， 嗯， 他开始觉得浑身不对，他不觉得搞不清为什么他女儿可以这么的，哎，可以生活在黑人之间，觉得很自在。后来有一天晚上呢，有几个黑人闯进他家来，就把他女儿给强暴了。 嗯， 可是他女儿的，这书上也是大家很多读者的一个怀疑，就是为什么他女儿就是完全没有反抗，他也不打算提告，也不打算就完全屈服在这个事情的发生下去。然后呢，后来他怀孕了，他也觉得就愿意生下这个小孩，就感觉怨天就认命的那种感觉。从这个书上其实你就解读到，所以白人跟黑人地位的一个转换，还有其实透过这个白人，就是这个女生被强暴，这个女生是不是也反映出当年其实在种族隔离下很多黑人的景象。 嗯， 对，反正这本书看下来你会觉得看到了一些现象，其实说真的看书过程蛮痛苦的，因为好像没有个光明，你看到很多真实的现象，所以我觉得有机会可以去看一下。可是刚刚其实朱明启讲到，最近也有一些评论在出来，就讲到或许曼德拉是一个理想的革命者，可是他作为一个执政者的话， 嗯， 他是不是真的那么切合呢？ 你也很难去要求他一个人在监狱里面待了27年，他又不是在监狱里面这个读书写作，他很难再学习这种 东西。对啊，特别是说，其实我们有讲到和解这个东西，在他就是执政之后推动和解的东西，这点跟台湾的某些部分真的很像。 嗯， 台湾经历过白色恐怖跟228事件，当年也是有一点类似南非这样的一个现象。 嗯， 那在于后来你说施明德出来之后，他也一直在推动所谓的大和解， 嗯， 但是和解的前提是一定要有真相。当你没有真相的时候，你怎么去做和解嘛？这也是南非在做的这件事情。可是台湾，刚刚我广告时间跟樊树在聊，为什么台湾好像你说施明德像一个曼德拉，可是为什么台湾好像没有办法发展像南非，好像有一个什么样的一条路走出来。 嗯， 其实台湾的状况真的是复杂很多，南非它毕竟还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嗯， 但台湾它还有统独之争。 嗯， 还有意识形态。 嗯， 还有不同本省 跟非本省就本土的之争、外省之争，所以呢其实整个环境，你说为什么施明德做了这么多牢，他出来没有一个制高点可以号召，除非你说到了后面有一个陈水扁贪污，或许施明德可以号召到人，可是你说在于和解这样的一个角度上，其实这是一个对的路、可是为什么做不到？我觉得台湾的环境 刚才提了一点啊，他用的词是叫做文化的深度，我的理解这里面其实有一种宗教的这个意识在里面，比如说你看南非之前具有道德权威的或者说得到一个认可的图图大主教、他是一个宗教领袖、那跟我觉得跟南非这个族群哈，你不管你是白人和黑人，你基本上都是一个基督信仰的这个国家、还是有一点关系，这个大家有一些在一些道德的问题上面，比如说我会尊敬不管白人还是黑人，我都会尊敬像曼德拉这样具备一种好像基督献身精神的这样的一种道德楷模，但是在可能如果你没有这样一种统一的宗教信仰的环境里面、你可能很难产生这种共鸣跟凝聚力， 所以这个是非常有意思可以去值得深挖的一个课题哈。你看曼德拉他既是有一个现代文明的这么一个领袖， 是 他同时又有点古典主义的气质的人、 他是一个部落酋长的儿子， 但是古典主义他是完全打完天下之后、他如果是有机会的话，他完全可以朝着这个独裁者的方向， 哎，真是非洲很多独裁者都 是 这样上来的， 完全没有。你看他非常明白这个权力必须得所谓的阳光下运行啊，是懂得监督的， 是， 但他同时又那么无私那么的博爱，所以是非常非常难有这么一个领袖出来。而且现在有人就很自发的投射于在中国的政治哲学上、有人就非常悲观，他说不要期待了，因为中国目前的政坛上大家奉行的对待敌人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无情，所以在这种斗争哲学之下，大家是不要太期待有这样一个。 我相信这个特别在大陆哈，大家特别好奇的，我包括我自己在内特别好奇的就是这个真相与和解它到底怎么做。这个我看很有意思，上海的东方早报找到了一篇就是当年这个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一个成员来回忆当年的这个委员会的组成的办法。从95年，也就是曼德拉当选总统之后的一年呢，95年的一月份，南非就公布了一个法案，叫做促进民族团结与和解。这个由当时提议啊，就由11到17名独立人士组成一个叫做真相与和解委员会。那95年这个委员会就开始运作了，主要是做三件事情。第一，全面调查从60年到94年这段历史期间内各种严重侵犯人权事件的真相。第二，让受害者讲出真相以恢复他们的公民尊严，并提出如何对这些受害者给予救助。第三，考虑对那些服从政治指令严重侵犯人权但是已经讲出所有事实的犯罪者实施大赦。这个真相跟和解就体现在里面，你只要讲，基本上你最后都会得到一个赦免的待遇。当然了，这对于可能这个那些施暴者来说相对来说容易，对于那些受害者来说要去怎么来接受这件事情。有一个细节说，当时有一个参与镇压黑人暴动并且可能是亲手打死了几个黑人的一个白人警察，就主动去请求给十几位受害者的母亲去洗脚，说在南非这个习俗当中，如果说你请求宽恕的话，你就会给对方洗脚，如果对方愿意让你洗的话，他表明他原谅你了。然后这个警察说，进到这个屋子里面啊，就觉得这个屋子里面充满了敌意，这个十几个母亲这个是仇恨的这个眼光就看着他。最后有一位妈妈就是说这个泪流满面，然后最后终于让他洗脚了，然后一个接一个的大家就是还是宽恕他了。这样的这个例子好在南非这样上映，你当然会感叹这些宽恕者的这个勇气，但是我更感叹说这整个社会它的一种基本的共识就是在这种宽容或者说在和解的这个意愿上面大家有一点基本的共识。曼德拉上台之后，当总统之后就职演说，第一句话是我反抗白人的暴政，我也反抗黑人的暴政。曼德拉的所有支持者基本上都是黑人啊，你突然说出这句话来，我觉得这需要非常大的勇气和智慧。 是，那么领袖曼德拉将在今天举行国葬，正如施明德先生所说，太阳陨落但是余温永在。所以留给大家的可能不仅仅是我们今天和目前这段时间的讨论，更加要想想他到底是什么样的精神，并且是在当时留存下来的精神怎么样才能永世的留存下去。 好，这个进入今天这全媒体话题哈，人民币现在是在6到5.9的这个关口对美元进行一个徘徊哈，作为广大的人民币的持有者消费者来说哈，大家觉得这是一个好事吗？对你的生活产生了什么样啊真切的影响？如果人民币继续升值的话，你还会你会抱一种这个乐观的态度吗？还是取决于你处于的这个行业和领域哈，会有一些其他不同的看法。你对人民币升值怎么看？它到底对你造成了什么影响？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像听众18723346手机用户的话，凤凰 FM 一键 call in 的功能已经开通了，我把时间给您听。 三地话新闻，有话直说。 好，三地话新闻有话直说，我是朱明奇。这个人民币升值哈，已经是持续了超过一年的时间。从我这个熟悉的时候，人民币对美元可能还是一直从1:8左右哈，现在一路啊就升到了1:6，现在呢好像就要马上要冲破这个六的大关。如果说冲破的话，这将是会是一个历史性的一个事件。连带的，其实在香港呢，对大家有个直接的印象，就是人民币对港币的这个升值哈，也是让很多香港的这个市民惊呼内地的这个商品价格变高了。对于内地的朋友来说，你有什么样的切身体会？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的朋友拨打18723346，或者 手机用户凤凰 FM 一键 call 进来。 好，我们来听到来自上海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主持人你好。 张先生，您怎么看人民币升值？ 最近我也留意人民币升值。它是有多个方面的，尤其现在是国外的热钱进入中国很多，所以它看人民币看涨的。另外，人民币升值呢也有它的道理。习主席说，我们这3-5年当中要进口超过10万美金的货。所以呢，这个人民币升值的话呢，这样的话呢，在我们进口的这个成本就会稍微低一点，这是一个。另外呢，就是说好多国家呢拿人民币作为国家储蓄，已经是排在美国排到第二位了。所以我觉得人民币升值也是说我们国人的一种骄傲。但是现在目前国家依然是可控的这个情况，我觉得升值是一定会的，但是应当在控制，不要幅度这么大。我觉得这是我觉得不要太过分的渲染，像升值怎么样？这个只要国家能够控制就好。另外呢，我这个电话我是来自于香港的，所以香港港币一直在贬值。那么就是我们这个题目很好，或者是多一个题目，看看港币怎么来避开这个升值的跟香港带来这个损失或影响。 好，谢谢您张先生哈，谢谢您的评论和意见。接下来听到来自湖北的贺先生，贺先生你好。 喂， 贺先生。 哎， 您在线上，您怎么看这个人民币的升值？它对您的这个生活有造成直接的影响吗？ 喂， 贺先生，你听得见吗？ 好，我们请导播再次 没有关系哈，这个先可能重新连接一下赵先生先。赵先生，你好。 你好。 这个您要说曼德拉吗？ 我说一句。我中国的曼德拉获了诺贝尔奖，还在监狱里删掉。就现在接着说。我觉得中国加入了 WTO 以后哈，利用那个劳动力比较低，我们的制造业一下占领了世界市场，所以呢，我们外汇储备这么多就是最好的证明。但是你人民币不可能长期低估，人外国人也不干，这做生意是均等的，所以现在的人民币升值呢也是没办法，但有几大好处。一是裸官最高兴，一人挣钱全家花，在海外还可以买房子，是吧？我们老百姓出国的旅游可以便宜点，买点洋货回来，孩子出国留学有点好处。而且最主要国企垄断最好了，比如中石化、中石油、航空公司什么这些。最不利的因素的什么一方两面，不利因素的就是民营的出口打击太大，而且中国经济主要是靠出口，人奥巴马现在就是靠出口在缓美国的经济，是吧？如果我们的出口的再继续受损，国内又海陆空这么维稳，那中国经济真够悬的。另外我就说， 中国经济好不好，别看环球日报了，看看中国股市就知道了。你看人英国、美国、日本、菲律宾啥股市是吧？可能环球日报老总收入不错，所以他老这么说着。谢谢。 好，赵先生这个打击面挺广啊。湖北的吴先生，吴先生你好。 喂，你好。 哎，吴先生，您怎么看人民币的升值？ 我觉得就是升值肯定是有好有坏的嘛。但是之前就是说，如果讲好处的话，就是最直接就是我们作为民众，留学也会比较便宜，买东西也会比较便宜，可能还会压抑通胀。然后如果从大一点的角度说的话，我觉得就是一个就是别的国家对我们的这种货币政策的一些压力可能会少一点，然后谈判的时候也会顺一点啦，然后收支也会平衡一点吧。国际收支因为我们那么庞大的顺差，然后那么庞大一个外汇储备，可能这方面也会好一点。 嗯， 还会逼着我们的一些产业不得不升级。但是就是说总归肯定是有好有坏的，然后而且我觉得一个就是我们经济学上说中央集权者很难去设将一个哪一个是最好的，所以最好反正说到底还是金融市场化、金融自由化，最好。 是，好，这个湖北的吴先生好，把这个正反两面的利弊好都点出来了，大家就自己去权衡。这个真的有的时候取决于你做的哪一行。如果你比如说这个时候是国外的留学生的话，你是受惠的；但是如果做外贸的企业的话，恐怕就有点头痛了， 欲哭无泪了 啊。这个香港的丛先生，丛先生你好， 你好， 哎，丛先生，您怎么看人民币的升值？ 人民币升值的几家欢乐几家愁，如果说老百姓的话就开心了，比如说出国旅行了，发现哎呀东西怎么变便宜了，但是呢出口的厂商这个头疼了，因为一换成美元的话，发现他们的产品竞争力就越来越弱了，变成说会间接的影响到我们的出口，中国的出口方面。 嗯，从现在香港的话，这个港币也是相对人民币在贬值啊，对您有什么直接的冲击吗？ 哎呀，非常冲击啊！这个是第一个，这个我们到内地、到大陆去消费的次数可能就少了。第二个，发现哎，怎么我们的荷包都变扁了，钱缩水了。所以我觉得香港政府实在是应该可以考虑一下，为什么今天到了今天，港币还去跟美元挂钩，而不改成跟人民币挂钩这一点。 哎， 人民币不是流通货币啊。 好，这个不过对，虽然说人民币现在还不是自由的兑换的货币哈，但是有丛先生这样的建议的人哈，在香港这个不在少数。 不过现在其实人民币跟这个流通也差不多了，已经成为国际贸易第二大融资货币。 没错，湖北的贺先生，贺先生你好。 哎，你好。 啊，你好，怎么看这个人民币升值对您有什么直接的影响呢？ 是这样的，我觉得有一个方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提过，就是说对于中国的这些邻居而言，他们应该是很高兴的，尤其对于这个越南啊、这个缅甸啊，然后包括泰国这边，他们都会很高兴。因为对于人民币的升值以后呢，整个这个中国的在外的这个投资，它的这个出口的能力是要下降的，那么很多的包括国内的这些工资水平也要大幅的上涨，所以很多的公司，国外的公司会考虑把制造业呢逐渐转移到这个亚洲的这些邻近的这些公司来，所以呢对于这些这个周边的这些国家来说，他们对于中国的这个人民币升值是非常喜闻乐见的事情。而且人民币升值还可以带来的好处就是他们在这个具体的交换之中可以更多的用人民币来进行直接的这个作为一种国际货币来兑换。在这个环节之中，他们持有人民币的话也对于他们来说， 嗯， 这个事情对于中国本身来说好处不一定，但对周边国家的带动效应却很大。 好，不好意思啊，只能听到这里了，我们时间已经不多了，非常感谢今天所有意见的听众，感谢您收听，再会。